场雨，刮一寨春。嗯嗯嗯嗯嗯，北天里太呀，看日头啊，黑夜里望天数星星。嗯嗯嗯嗯。在生理上都没有病，但不能结婚，更不能生孩子，也生不出好孩子。这生儿育女啊，要讲科学，在自然界里，一花授粉的过世会更饱满。近亲婚配就好比是自花授粉，会影响生育后代的质量。 有意思，你大夫， 哎，伯爷， 季大夫， 哦，你们认识啊？ 我们在乡下见过面。 哦。 咱才是亲眼亲亲淘气，咋着 木头两个斤。表姨，俺找了你三天都没找到你，可急死俺了。表姨，香水。 哎呀呀呀！不， 表姨，钱。真钱，100块钱一张的，你见过吗？不信。 哎，你看，中国人民还行。 是银行。 银行，银行。 你从哪过来的？ 我忘了当天何时午，到药店一称，嘎巴嘎巴给我一大包。 了个硬镯子，来，爷爷给你戴上。好孩子，龙着你这帮姐妹故意，别家长，咱这里好啊，姐是啥，爱着钱，空气新，吃水甜，天上的王母娘娘过节都来咱这里给果子，姐是村都精村，祖祖辈辈亲连亲，亲连亲，亲套亲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。穿庄几十年没有一个臭皮打架的，穿庄的老母鸡都得一个是我的家蛋。 老大爷，来，我给你斟酒治治眼睛。 算了，都这么大年纪了。 哎，爷爷，你就试试吧。 去，爷爷， 爷爷， 哎呀，算了啊，都这么大年纪了。 老大爷，试试啊。嗯。 爷爷，人家说咱结石村哎，近亲结婚生残疾， 胡说！人家老糊涂就是一母一母，天下人本来就是一家子。 在一个穷沙村，有一家兄妹俩，哥找不上媳妇，亲兄妹就凑合着活了，俩生四个都是怪胎，两口子把孩子放在雪地里活活冻死，两人都上吊了。 别亲哪个， 我也该上吊了。 你说胡话。 不，好些日子我睡不着觉，光想我这叫什么凶男人。 不能养老婆，生不出好孩子。 命啊， 咱俩不能再生孩子了。你太苦了， 惯了，住在栏里睡不着脏，牛整天的拉铃也缺不住哩。 听收音机里讲的，山下那些庄，大城市，人家吃的、穿的、生的孩子，咱还算人吗？ 咱有地种，有饭吃，青川里绿火火的就行啊。 有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好长时间，不敢说。 说吧。 我， 说呀。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。 拖累？ 嗯。 上辈子我欠你点儿债，今辈子啊，再伺候你。 不，咱分手吧。 分手？ 嗯。咱是爷爷给定的娃娃亲，结婚又没登记，趁你年轻，长得俊，该找主领成家了。 长爷，咱是从小的一表姐夫，怎么能分得开呀？ 分不开就光生大口袋子。 生活，自己的日子。 了嗷嗷，今世就可脱。当地的叔叔，当地的钟，一茬根比一茬错。爹娘的灵石不表情，生下那难挨了亏缺。打从小定下一表情，俩生仨胎都没活。多少爹的坐骑坐街，又当娘背上压着十一拖。心中好似这铁锣，恨自己就差把书，我不能不紧不笑把你 年年他在

哎呀，大嫂，来来来来，吃饭吃饭吃饭，来，哎。 头像长虫， 别， 大哥，你咋叫俺吃王八？ 咦，大嫂，这是上大戏的名菜呀、啊，叫霸王别姬。 姬， 尝尝。大嫂，你，哎，大，哎，大嫂，来来来， 大哥， 啊， 这个菜得花多少钱？ 30多块。 你怎么都这么富啊？ 差不离呀、啊。 咋能的呀？ 那政策好啊。我们领导有本事，搬起这染厂，家家有横之鸡，人人这羊毛衫，一年啊就发了。 那，你咋还没成家？这么富啊？ 差不离呀、啊。 咋能的呀？ 那政策好啊，我们领导有本事，搬起这染。